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春节将至，1月18号，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分别带队亲切看望了部分离退休老干部，通过他们向全市老干部致以新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1月17号，国网涿州市供电公司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中国共产党国网涿州市供电公司第二届委员的工作报告和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国网涿州市供电公司第三届委员会和新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03123800612，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 我是陈斌， 我是季海星， 我是张艺亚， 是张磊。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圆满成功。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着你。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让这天地沉默地远近， 或发问，再会若然未说破，亦信一生可靠近。你或会回头抹去前尘，泪望无声，人怨恨。 Bye.

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 这越过洒下来，不要太

心激动，一阵心酸涌上心头。你说你从此不再爱我，我却依然徘徊等候，多少回忆在我心头。你是我唯一的寄托，在你的生命的过程中，我只是短暂。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13811110695。 逛庙会，赏元宵灯节，春节初一到十五，早9点至晚10点，房山韩村河村举办首届最美乡村新春庙会，吃喝玩乐购尽在韩村河村。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959资讯快报。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北京日报消息，记者从人代会丰台代表团获悉，今年丽泽商务区南区形成四横七纵的棋盘式路网格局，区内新青海大厦等7个大型楼宇项目也将实现封顶，总面积达200万平方米。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道路主要包括了西站南路南沿、金中都南街、刘北路北段3条主干路，全长约5公里，同时金中东路等13条次干支路全长约10.4公里。这些道路中有些不仅是丽泽商务区内的关键道路，甚至还能带活北京南城路网。北京青年报消息，16号，北京正式核发了第一张网约车驾驶员资格证，首汽约车司机孟涛成了第一个具有合法资格驾驶网约车的驾驶员。据悉，北京的网约车司机考试分为2种，一种是出租车司机转岗考试，另一种是社会驾驶员考试。出租车转岗考试不考核英语，其余大部分内容和社会驾驶员类似，考试涉及大量网约车新政和北京区域地理的相关知识。据记者了解到，转为网约车驾驶员的巡游车驾驶员未来还有转化回来的可能。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春节将至，1月18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陈宇、市委副书记张金科分别带队亲切看望了部分离退休老干部，通过他们向全市老干部致以新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1月18号，

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年终购车季，奥之旅年货送不停，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奥迪自行车、行车记录仪、加油卡等丰富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8。 在更大的世界发现自己，全新途观 L 旗舰起售，即日起现车到店，恭迎莅临购车。凯威富雷上汽大众6937-8663，人车品质，凯威富雷。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北京明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子。我们企业专注于团餐服务，为上百家机关团体、大型企业、写字楼提供团膳服务，秉承着服务于客户、与客户共同发展的宗旨，让每一位客户感受到家的温暖。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满园春色，一团和气。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在土被了解 是地首，非常善于灯火。我的车越是我更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的车可是我 船，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赵传应该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了吧？在那样一个偶像当道的年代，唱片公司敢于推出赵传，应该是有着相当的眼光和魄力的。继续来听到牛奶咖啡带来的《旅客》。 走着走着，天就慢慢亮了，仿佛来过这地方。仰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我记得你，你的我的回忆镶嵌心里，有笑声也有哭泣。我明白这人生带我走回这里，有它真挚的意义。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旅客。你的泪光让笑容挡在了眼，走着走着，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 旅客 旋律听上去很轻快，然后听上去很舒服，让人的心情都变得平静了起来。而这一首温暖的讲述人生旅途的歌，同时也是要告诉大家莫忘初心。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继续来听到的是萧正楠的主题歌。 就这样吧，梦想重新开始吧，人生有许多阶段要去闯。就算到一个完全都陌生的地方，也会有熟悉的阳光。我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是这样呼唤你，爱的季节我们相遇，你没有接受自己，要我猜猜你的名字，我说这是一个难题，就从相见那一天起，这个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在约会时候你故意和我玩个捉迷藏游戏，我东张西望叫着你，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安娜，这个声音都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安娜，每次我都会这样呼唤你，每次这样呼唤你。爱的季节我们相遇，你没有介绍自己，要我猜猜你的名字，我说这是一个难题，就从相见那一天起，这个爱的世界里又增加了一对情侣，我们已经变成知己。在约会时候你故意和我玩个捉迷藏的游戏，我东张西望叫着你，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安娜，这个声音都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安娜，每次我都会这样呼唤你，每次这样呼唤你。在约会时候你故意和我玩个捉迷藏的游戏，我东张西望叫着你，这是多么可爱的回忆。安娜，这个声音都会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安娜，每次我都会这样呼唤你，这个名字属于你。 安娜这首歌收录在费翔在大陆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四海一行》当中。相对于日文的原版来说，费翔重新的编曲让这首歌曲充满了青春的那种律动感。 而陈粒的填词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像选取了参加名字呀、捉迷藏的游戏啊等等小恋人之间富有情趣的动作片段，而把这一首情歌表现的是异常的丰满。接下来听到的是苏芮的歌，明天还是要继续。 对于沉重的往昔，我有太多的眷恋，但我从来不叹息。我不反对你哭泣，为你曾经失去的，但我却毫不迟疑。我不想学习浪费生命， 是一位很有特色的歌手，他的出现应该说是改变了固有的一些流行音乐的概念，而使得流行音乐呢走出了当时10年都不变的套路。从酒干倘卖无到跟着感觉走，他可以说是引领了一个又一个的潮流。继续的这一位呢，在当年也是引起了一个特别的潮流，那就是大家都特别爱听那种沙哑的嗓音，他就是阿杜，来听到这一首《天黑》。 风我听了，云要怎么飞？你若走了，我要怎么睡？心若破了，你要怎么陪？莫非你只是贪玩的蝴蝶？天都黑了，你在想着谁？情都灭了，我要怎么追？话都说了，你又怎么退？原来你只会让我掉眼泪。整个世界突然一起天黑，爱在眼前无声崩溃，摔成粉碎。

好音乐九五九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东风日产北京盛通专业店的总经理张云霞。我公司秉承务实、创新、高效、责任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是我们永远追求奋斗的目标。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代表东风日产北京盛通专营店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友万事如意，全家幸福安康。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离开，有些人想回来，有些人不走也不愿等待。有多少心在冷，有多少泪在忍，有多少梦已幻灭在从头。明天是否狂热依旧？究竟我还要再跌倒几次，才不会放开你的手？希望